我哋翻嚟，头先我哋录咗段噶啦，但系因为我讲得唔好，所以要重新再嚟过。我哋今日咧有个新节目，就以半个钟头为一节嘅，咁咧就先讲一啲关于农业上嘅嘢，同埋咧就对香港未来嘅农作物啦，或者农产品嘅一啲资讯嘅。咁我哋其实咧大飞看天啊，同埋星期二得到咧，想讲多啲嘅经济环节。咁我哋呢个名，即系呢个节目名咧，就叫有机，有机嘅农作物有机会搵钱，所以就有机有机。我先介绍我两个拍档主持，第一个系非常靓女嘅 猫姐，其实唔靓噶。 佢谦就系因为佢好怕出样，因为佢一惊一出样之后咧，以后就大把男网友成日联络佢，佢好烦啊，日日都对住好多噶啦。另外一个阿雀 ，Hello， 我系阿雀， 系啊，阿 Ben， 其实喺我哋节目都出现过几次，或者我哋讲啦，星期二得到亦都有强国生还者都有客串我哋节目嘅。咁点解有呢个节目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哋之前我做大飞看天下有嘅，就系佢嗰个喺招径嘅有机农场。咁啊，見識過咩叫有機菜？咁啊，當時有個叫阿替姐咧，講解得非常清楚。咁亦都喺佢門市部咧度睇過。咁咧就值得推介嘅。咁而阿 Bert 係一個現代嘅農夫，咁佢對呢方面嘅資訊非常高。咁啊，貓只係搭單嘅啫。其實佢下集咧就講另外啲嘢嘅。咁啊，佢呢今日咧就做凳腳，佢又想知道究竟錄音係咩回事。咁講到呢一度開場白講完啦，我哋先講一啲。我哋头先饮过嘅黑枸杞茶，咁咧就可能好多人唔知道黑枸杞系乜嘢。阿伯生，你讲先。 其实呢黑枸杞唔系我哋种嘅，呢啲系野生嘅，佢只系响一啲高寒嘅高海拔同埋咧好干燥嘅地方生长。而家通常系响青海，中国嘅青海省同呢个甘肃省会有出有呢个收成。是一啲佢话系比枸杞系高好多，佢嘅花青素啊，对眼睛啊，对肝脏啊，系高好多嘅一啲效果嘅一啲野生果啊，果实。 嗱，我而家问一问啦，嗱，你头先你饮过， 啊，好饮 啦，系啦，好饮，最好饮两个字之外仲有咩？ 就系咧唔识饮，点解咧？成杯就饮晒落去，连嗰啲渣都食埋，其实原来唔系咁嘅。 其实你可以冲几次啦。嗱，黑枸杞佢有一啲药疗嘅功效咯，佢对眼睛真系好，佢对眼睛好好嘅，同枸杞差唔多。同埋佢对有一啲嘅，对于一啲安神啊，咁样系有啲几好嘅功效嘅。咁至于有啲人话系咪可以防癌啊，或者系对癌症好啊，呢啲我觉得系冇一个数据嘅验证，我就唔特别讲噶啦。吓， 点解讲黑枸杞咧？因为咧，啱啱我哋即系啱啱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阿雀生咧，佢就带咗啲黑枸杞俾我哋。咁我哋。我第一次饮黑枸杞茶都是阿雀生带我吃去烤全羊宴，变成了羊肉打火打边炉。 你好记仇啊！ 即是打边炉啊！咁咧就氹得我哋鬼死咁开心咁去到，点知系打羊肉打边炉？但系嗰日咧就第一次饮呢个黑枸杞茶。咁咧就我公司咧有个女同事咧都成日饮嘅，佢咧饮同埋咧佢阿妈咧就生 cancer。喺新梅，咁咧就飲咗佢之後咧，就而家戒咗安眠藥，可以真係瞓到覺。咁我就問啦，野生有機，同埋咧就係普通人種植，其實有冇分別咧？ 其實好多好有分別嘅。第一野生，野生你要點樣野生？你喺青山公路隔離嗰啲又係野生， 係嘛？ 喺喜馬拉雅山頂嗰啲又係野生，咁點樣養個野生嗰個差別就好大啦。因為你好受周圍嘅環境影響啦。咁呢個係特別啦。咁有機咧就根據好多唔同嘅要求，美國嘅有機認證要求啦，同埋歐洲嘅認證要求啦，同埋香港嘅認證要求係完全。 咁香港嗰啲得啖笑嘅啫。 唔係香港其實對於土壤啊，你嘅預備啊，你點樣用佢嘅肥料啊，同埋你點樣用佢嘅殺蟲藥啊，呢好有好嚴格嘅控制。 但係好多人做錯，如果唔係冇早幾日嗰單嘢話，你話有機啫，全部都。 因为有两个问题咧，其实咧，因为有机，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对于个品牌嘅一个建立啦。因为有机真系卖得可以贵好多，有机佢真系卖贵好多。 呢个我都知道，因为真系嘅，买一棵菜要25蚊斤，正常嘅10蚊8蚊，利钱非常深。 這個不止25蚊，是我們買得便宜的那種， 還要便宜一點， 還要便宜一點。你看看你看看你，如果你當然我不可以跟 City Super 或者 是吉之島那些比較，我不會跟那些比較了，也不會跟 Sogo 那些比較了。但有個很重要的就是說呢，因為它的利益那個差別大，於是乎有很多很多那些檔口，它 OK 可能它十斤它買，即是可能它賣100磅100斤的，那它一斤是十斤是用有機買回來，跟住剩低90佢喺求其菜檔買返嚟，咁佢覺得係啊，咁我真係有個單啦，咁佢於是乎咁其他個90斤佢賣貴啲嘛，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一啲嘅一啲嘅貪心嘅一個後果啦。 其實呢阿 Bert 呢，我認識佢呢，佢係好有心做呢啲嘢嘅。嗱，講少少古仔啦，其實呢香港地呢所有嘅政府佢覺得呢就农业咧就唔系搵钱嘅，佢系帮你嘅啫。嘅条例，所有嘅条例同埋政府官员咧系帮你，而唔系想办法咧令到你咧自强，然后你搵到钱，对社会有啲贡献嘅。所以咧，好似阿雀曾经同我讲过，你冇否认啊，冇答罪，就话俾我听咧，就系想做到香港嘅有机菜。然后用香港的标准，然后影响大陆，变成了整个大陆，包括上海啊，很多地方呢就用香港这个标准和这个管理呢，就变成了全中国大陆都有香港的有机菜。 嗯， 是不是这样？ 这个是相类似的，我差不多是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哋本身呢好多菜呢其实是大陆落嚟嘅，大家承认啊，本土派你可以话我唔食大陆嘢，咁你又可以话俾你听你冇啖好食啦，咁但你问题就係、是、要食大陆嘢，所谓嘅现代农夫即係雀啦，佢其实就係做一个叫做土改，即係唔係共产党土改啊，嗰啲、打地主啊，分田嗰啲啊，係土地改良，点样其实。 或者我開始我點解可以接觸呢一個行業先啦？我原先嘅時候，我喺即係零幾年嘅時候咧，我開始接觸到呢個無人機即係你而家好多買航拍嗰啲啦。但係當其時咧，有人同我希望我投資咧，佢話佢係做農用無人機嘅。咁我開始注意到呢樣嘢。咁然之後咧，當其時開始接觸嗰啲數據嘅時候咧，就知道咧中響內地咧，佢每一年打農藥咧係有100,000個人受傷，即係中毒嘅。咁然之後喺100,000人裏邊咧，有20%嘅人咧系死亡率20%嘅，即系20,000人死嘅。咦，我觉得呢个系好恐怖嘅一个数字。咁当其时想即系有个心法，咦，如果我可以将无人机普及，当然呢个系一个好赚钱嘅生意啦。咁然之后咧，咁因为你每一亩地嘅时候咧，佢政府补贴基本上大概10蚊。即系打某药嘅，咁你根本上咧，咁所以咧呢个系一个其实利前几丰富嘅。 嗱，提翻大家啦，一亩地， 一亩地系666米平方米， 吓，即系6000几尺，差唔多7000尺， 吓， 所以大家有个概念先，唔好一阵客讲到话喺几百亩地究竟几大啊，即系等大家知道其实一亩等于几多。 你差唔多你当10亩差唔多系一个足球场咁大佬啦，吓， 十亩一个足球场。咁喂，我睇印象中好似一个足球场应该冇10亩地喎。 嗱，其实因为你足球场一边系50嘛，一边系50，一边系100嘛，系嘛？咁一嚟嘅时候咪即系5000咯，系嘛？五千差唔多系10亩。 你咪出边跑步嘅。 系啊，差唔多啦吓，你咁样计差唔多啦吓。 我话俾你听啊，嗱，阿 Bert 咧就一个细我13日嘅，好似。 唔止， 我 Benson 啦，但系佢个样咧真系后生过我嘅。咁我哋咧本身咧就搞过几次网聚，咁咧就佢一行出嚟咧，虽然咧肥肥地咁，但系咧就比较可爱啲，就好多风魔万千网友，即系女性吓，咁啊成日都有班女网友叫我 希望如此啦， 但系千祈唔好俾老婆知道。喂，我仲想问一问啦，而家喺香港做有机。即系真系有做机咧，我食过啦，阿猫姐又有分去过啦。咁啊，嗱嗱声佢买咗，嗰日买几斤？ 哇，买咗好多啊！又买咗枸杞啦、生菜啦、红苋菜啦、薯仔啦、番薯啦，哇，好多喎、啊！攞到咧两只手即刻有一只手变咗网球手。 系啊，其实我做呢个节目咧，就除咗想推广有机菜之外，其实想。多啲各行各業， 睇下有冇喺呢度，大家有一個商業嘅機會，有一個發展嘅機會。 因為咧，阿 Bert 咧就啱啱搞緊一個 一個計劃啊，都幾龐大下嘅，就係種呢個菇類。 嗯， 種菇類，佢哋本身已經揾到資金咧，有500万到，但係佢咧就想分翻幾多個 percent 出嚟啊？ 8%。 呕翻8%咋？头先你话16%， 但系有16，有8%已经有人接正影头啦嘛。 即系咧，佢咧就想有8，但系佢咧就话，你当众筹嘅形式又可以咁讲，亦都可以话咧系一个有啲即系好似我哋50-60岁啦，或者有啲后生仔想搵一个事业机会，咁啊投资几万蚊。咁講明係要做嘅，唔係抌咗錢冇眼底，當乾淨盲，幾多年後收幾多，我哋唔係做嗰啲啊！我哋咧就真真正要認識呢行，同埋真係做管理，因為佢哋本身咧攞到呢個農民證啊，可以喺大陸請農民落嚟做耕種，咁咧就做主要係做菇類，菇類嘅收成好快嘅，咁啊通常嚟講咧，今個月種啊搭咗棚之後，今個月種搭棚唔係籌錢嗰種搭棚啊，亦都唔係呃人嗰種搭棚，講清楚。搭棚开始种，下个月有收成。咁啊，比最中意咧就希望咧就系个个人咧就搵个好似盆栽咁，就攞盆翻去咧就睇住咧啲菇啊，譬如金针菇啊，或者啲瘦针菇啊，一路长大，跟住你自己 cut 咗佢，就爱嚟炒菜食。 吓，呢样其中一种啊。 系啊，阿 Ben 咧就希望咧就可以做到咁嘅。如果听到我哋呢个节目，认为有兴趣。我想加入要快啦，咁我所以咧呢个节目咧就可以快啲，听日就出噶啦，咁啊唔系听唔得，我听我大飞看天啦，后日出啦，咁咧就如果有咧就可以联络我哋，可以听下嘅，去带你，因为阿饼咧基本上咧佢每一个礼拜咧佢都会落嚟去农场嗰度咧成嘅，佢有好有心嘅，譬如有啲北角嘅街坊咧，佢有个门市喺北角，咁咧佢会车埋啲街坊咧就特登去河上乡啊。去呢个招径啊，去睇有机材点样种，跟住咧买咗，你买咗翻去食得开心嘅话咧，佢就揸车送你翻去。呢个我亲眼见啊！ 系咪买得唔开心又唔送你翻去？ 我唔会， 即系咧佢系可以做到咁样嘅。我之前做节目我都话，我其实可以想咧，因为我本身有3架私家车。咁咧就阿长有一架，咁啊4架车，咁我哋咧可以尝试咧搞啲有机活动。就如果有啲人。想認識有機材，或者買啲食得健康，或者中意田園嘅，最緊要唔好過咗6月啦，大太陽我唔去噶。咁咧，因為你知啦，我皮膚白啊，好白曬。咁咧就我哋咧就係咁樣做。咁如果有人亦都有興趣嘅，約個禮拜日，復活節我唔得閒。最緊要啊，咁啊好多日子你哋之後揀啦。咁我哋咧就儲埋啲人。咁我最多喺上水火車站。咁我哋就接送。咁啊入去嗰度，咁啊順便可以咧就去罗咩记啊？ 哦，罗太豆花， 罗太啊，咁我嗰度食无限添食豆腐花，咁咧因为咧我食得少，咁我就一定是抵噶啦。咁如果你哋大胃咧，会12蚊碗咧无限添食，早午晚三餐都靠 你真系害死罗太 啊！咁嗰度好多嘢卖嘅，咁嗰附近咧，因为点解咧？佢有啲自己做嘅头抽。豆酱，鲜腐竹，炸腐竹，同埋腐乳，全部都系佢嘅豆粉厂出嘅，啱嘅可以帮衬啲。即系点解咧？其实香港咧，你话好又得，话唔好又得，好多啲小生意啊，或者有多做得好嘅咧，但系唔够麦当劳啊，或者某啲铺头啊，即系长细大慢慢压迫紧呢啲空间。咁我哋想咧就话星期二得到本身就是做一个咁嘅，想做一个经济频道嘅。 其实呢个谂法好好嘅，因为以前咧你好多系透过大众媒体啊，大众媒体你去做嗰个推广噶嘛，咁所以咧你根本上你唔够咁嘅实力咧，你去做呢个广告咧，根本上你个成个品牌死咗噶啦。但系而家咧，当咗有互联网之后咧，大家可以方便咗用其他媒体咧嚟去推广你嘅产品，同埋我唔需要，因为麦当劳可能佢需要600万、700万人里边，佢需要俾300万人知道，我唔需要300万人啫嘛，我对我嚟我做一样嘢，我对我呢、這个。我有兴趣嘅，嗰1万人推广，咁我就卖你10000人生意就够啦。咁我以前如果我卖电视广告、卖 TVB， 我唔可能我选择10000人噶嘛。但系而家就可以啦。或者我常说讲翻我头先讲无人机嗰度咧，我点解会做呢样嘢？第一样嘢，当我知道有好多人中毒嘅时候，我就开始咦，可唔可能我用无人机解决咗中毒呢个问题？然之后第二步嘅时候咧，我发觉其实农药对人嘅 害處亦都好大。咁我開始到咧係同中國科學院嗰度咧，我知道開始有一種叫做微生菌，佢點樣樣將土地改良？佢將土地裏面嘅一啲嘅化肥佢分解，佢將因為化肥其實都係植物需要嘅嘢，但係咧佢會令到個泥土板結變成一塊塊咁樣啊。咁於是乎你根係吸收唔到，吸收唔到，呼吸唔到。咁於是乎你啲植物亦都變差，亦都佢營養唔均衡咁樣。咁所以咧我就開始我哋其實我一二年都開始我就投資響一啲嘅微生菌身上。咁然之後咧，咁我哋都嘥咗好多錢啦。咁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咧，咁我哋揀啲優質嘅特別嘅品種咧，我哋開始合作啦。所以我喺山東嗰度，我哋有玫瑰啦，有呢個蘋果啦，同埋響陝西嗰度咧，我哋有日本嘅靜江蜜瓜啦、玫瑰葡萄啊，甚至乎奇異果呢幾啲嘢都 講翻嗱，有機啊，講到呢度，因為再講好似好沉咁。讲翻调翻转咧，讲来讲去，有机嘅产品，就有机会搵钱，所以咧阿 Bear 咧就带 IWC， 我就带帝陀啫，你明唔明啊？个分别就喺呢度，所以有机就有机。 咁唔系大肥啊，我想问佢一个问题啊。 系啊， 嗱，你嗰啲菜啦，就真系新界菜啦，咁啊即系本地菜啦。但系我哋平时咧跟妈咪啊去街市咧买菜咧。都好多本地菜㗎喎。 其實而家好多喺街市見到嘅本地菜呢，你我哋亦都知道佢來源啦，其實佢本地係指廣東。 喔、哦、 廣東係真係佢本地係指廣東。 即係我哋本身做運輸㗎，中國運輸以前、其實喺敏感度人人一車車落嚟、尤其有個牌頭叫做乜嘢文咩呀。喺敏感度總之係都唔好問乜嘢，總之日日都落嚟。 佢有啲知道嘅咧，例如佢話零下菜心、北京芥蘭，佢有呢啲嘅。但係如果好多本地菜咧，其實咧你見到齊齊齊啊，長短都好均衡、好靚仔嘅咧，基本上都係佢嘅廣東菜嚟㗎啦嚇。 因為而家上海咧都有菜落嚟嘅，有落嚟香港，上海有菜落嚟香港。我哋講啦，就譬如頭先講咗嗰個。等大家多啲嚟認識啦、即係做聽完節目有興趣聯絡我哋、我哋真係認識一下，因為呢阿 Bert 本身好想話將有機菜做得多啲嘅，點解會做土改呀、或者國內呀、做嗰啲提供技術啦、同好多農場啦，因為好多農民搵唔到錢、因為土地種死晒，佢真係搵唔到錢，只會鬥平。點解你做咗土改之後，即係等於日本，點解日本嘢买个士多啤梨都贵咁多，系、因为人哋真系养笪地，养几年乜都唔种，养、好咗佢，每一年种植嘅嘢净系做一做或者两做，佢唔会话好似女人咁，你啲死人马佬轮奸佢噶嘛，不停嚟，佢唔系咁样，佢系好温柔咁，即系结咗婚啊，两个人拖住只手，好有情调，即系嗰笪地都系咁嘅啫，好有情调咁，两个吓食餐饭啊，好罗曼蒂，跟住翻房就唔一樣啊！這個比喻雖然有些人話你咁粗魯噶，冇錯，我係地盤佬，你明唔明？ 其實日本嗰啲咧，佢用一種叫精耕嘅方法、其實佢亦都唔諗住去贏一個好大嘅市場，佢就話 OK， 我有呢度有可能一屋企有兩畝地，佢變咗咧，佢慢慢地佢專門大家做好呢兩畝地，咁同埋咧，佢哋大家成個佢哋好多城鎮嗰啲管理係好咧，至少大家有一個共同標準就係、做嗰樣嘢。咁呢样嘢中国系缺乏嘅，而家系， 系啊，因为人哋养嗰几笪地，能够养生咗啲地，然后种呢样嘢，佢先至能够收到你钱，而每一个人搵到钱之后，佢哋都系想过一个比较优质啲嘅生活，系咪啊？咁变咗咧就肯揞钱。你睇下我哋香港果栏，以前我帮衬嘅时候咧，小猫三四只，得两档做门市嘅啫嘛。系咪啊？而家档档都做门市，每日咧摆车，警车摆喺度咧就长期拉人，即系你一摆架车就响噶啦，条路都行唔到啊！果栏出边而家，我即系上次望住真系攞啊，系只不过一早留咗，用咗分几钟就已经抬埋上，即系嗰几箱风水里已经抬埋上去，亦都调翻转啦。点解有机咁重要，同埋咧土改咁重要？即系。点解你哋去韩国或者日本食饭，啲饭好食过香港嘅饭好多嘅咧？系因为泰国米一年种两种，越南米一年种三种，人哋种米系一年种一种，所以佢啲饭特别香、好食、甜， 甜味是特别强的。 你应该我下次我拿啲我哋嗰啲俾你试下。我哋有俄罗斯同埋东北。 佢成日讲嘅呢个笑话，呢、這个口头禅嚟啫。你哋 喂，你真系你唔可好多我可以讲，你唔可以，你真系食过喎。 系啊，即系我话俾你听，即系佢同我讲、嗯啊，所以你听系冇份嘅。你明唔明啊？你哋唔使羡慕我，但系你可以嚟嘅。仲有我哋咧，嚟嚟紧咧嗱，唔好讲得太过深入，太深入好闷。留翻多讲多几节，慢慢嚟。咁、嗯、我就想啦，喂，5月4号，你哋两个就加埋其他人啦、加埋其他人，因为一定要讲埋加埋其他人、因为唔系净系你同阿猫啫，系啦、就会去呢个济南。去济南搞咩？ 其实济南嘅平音院咧，系中国嘅叫玫瑰之乡。玫瑰之乡佢嗰度咧，佢嗰度大概有两个九龙咁大嘅地方系种住晒玫瑰，两个山头种住晒玫瑰嘅。当中有好多咧，佢哋做出嚟嘅玫瑰咧系食用玫瑰，咁同啲观赏有啲唔同啦。 咁我问你啦，咁你上去做咩先得噶？ 咁上去嘅时候，因为主要我本正職咧，應該係我做伊斯蘭金融嘅，我公司係做伊斯蘭金融嘅。咁但係咧，我就自己投資嘅食誒農誒呢個農業係自己投資嘅。 我以為佢嘅正職係食嘢吹水嘅啫。 係啊， 係啊，好似嗱，今日咁樣啦，我哋又食咗有機花生啦。 係啊，因為 都未停過口啊。 係啊。我公司是马来西亚公司嚟嘅，咁所以我正职系做乜嘢？伊斯兰金融嘅，但系我自因为我喺做伊斯兰金融过程之后，当中我发觉农业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自己抌我自己时间同抌我自己嘅钱去做呢个农业 啊。其实听落都息息相关个大肥，你谂下，佢就算俾佢搵几多钱啊，冇健康，咁你点啊？ 所以咧，阿猫姐嘅正职咧就系、是、做呢个传销嘅。到时话俾你听，我想做呢个节目咧，就系、是、想多啲行业唔同行业嘅人嚟讲佢哋自己嘅嘢。咁其实好多系网友嚟啦，因为我真系见识少啊，人肥见识少。调翻转，因为咧头先我哋所讲嘅系玫瑰花。咁有一个神秘嘉宾咧，佢今日唔出声，咁佢用过嘅，即系我太太亦都系做美容啊。阿卓生佢唔系真系对我好慷慨噶，俾一啲玫瑰花茶我哋。咁咧，我太太咧就翻去服侍啲有钱大家，即系冲啲玫瑰花茶出嚟饮。同行家出边买嘅两件事嚟嘅。因为点解咧？真系抌除咗香之外，一抌落去系冇颜色嘅。证明冇染色，即系好似毒药咁，无色无味。你明唔明啊？嗰啲玫瑰花就系无色，但系有味嘅。咁咧就所以唔系毒药。咁但係呢就同你而家坊间卖緊嗰啲呢距离好远。飲落去呢係可以翻我听我太太讲嘅资料来源错。我应该等你哋闹我就转达俾佢听啦。佢可以翻冲。佢点解其实点解同出面咁大分别 因为佢其实佢本身系好似你一啲嘅茶叶都可以翻冲噶，你好多你外边都问到，其实佢系响个向香精上高附响个玫瑰上高，你一冲完，跟住再饮完，跟住就冇噶啦。 因为我试过，因为佢俾我嘅时候咧，我就将佢摆咗我车度，咁啊焗咗，即系冇即刻拎翻屋企啦吓，咁啊想收收埋埋送俾女朋友嘅，点知俾我老婆发现嘅，其实嗰日咁摆咗架车度，佢一上车就闻到成架车都闻到玫瑰花味，摆咗一晚。成架车都有嘅，咁跟住咧就攞咗翻公司，咁当然要俾佢攞翻公司啦。咁其实对咩身体好嘅咧？ 嗱，佢系话可以凌晨解郁，即系对一啲。对于特别是对女人我哋亦都好吞针对女人呢、这个产品出嚟嘅，好针对女人，系令到安宁，令到佢成个情绪稳定，同埋令到佢真啲减退一啲精神压力咁样。 其实呢次上去。你都未讲，其实上去做咩嘅？ 其实呢次上去，因为济南咧，佢从来系俾中国嘅一带一路咧，佢唔喺个计划里边，所以咧佢好想参与到。其实但系一带一路，我哋唔好用呢个名字，我觉得系一个大经济自由贸易区。咁佢系好想参与喺呢个事件里边。咁佢而中国政府成一带一路就系、是、山东系冇份，真系更加冇份。咁佢咧就发觉咧，喺呢条一带一路嘅线上，都有几个国家咧都系种植玫瑰嘅。咁所以咧，佢会邀请到巴基斯坦啊几度，甚至去到北法国咧啊咁样样，系将嗰度嘅所有嘅一啲玫瑰嘅国家会邀请过嚟，佢哋嘅大使。 咁你做乜 Q 啊？ 吓、啊，我唔知啊，佢揾我做主礼嘉宾啦。 听到未啊？嗱，呢个系未来啊玫瑰花节嘅主礼嘉宾。嗯，咁咧佢系邀请阿猫姐上去。 猫姐系我嘅嘉宾。 及其他人系啦，及其他人。 今日嘅神秘嘉宾系主要嘉宾。 吓、啊，咁咧就去到，咁、咧就如果有兴趣嘅、对呢方面印象可以联络我哋嘅、真系嘅可以联络我哋、当组团都唔输嘅，因为咧，我话想做月会，其实想通过好多唔同嘅渠道咧，多啲嘅资讯，等我哋大家可以咧，全部可以共分享到，即系分享会一样。但我哋咧就唔系做传销，亦都唔系信主耶稣基督，我哋嘅分享会唔一样。咁咧，但只不过话对一啲生意嘅信息，如果有假期，咪去睇下咯。因为我哋咧去济南咧，最重要咧，即系对我嚟讲咧，就系老残游记。一城三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再加到个炮特全添，所以咧其实应该睇下嘅。咁同埋咧，济南咧，因为山东嘅空气唔好，一到咧秋冬季节咧雾霾都犀，呢、這个时候去咧系啱嘅。因为咧北京上个礼拜都出现咗一个大晴天，而家基本上空气系虽然雾霾，但系其实已经改善紧。中国共产党。我闹你就梗噶啦，但系你都而家真系改变紧，雾霾嘅天气开始，因为咧以前喺北京咧，讲紧二十几年之前咧，嗰阵时冇雾霾，但系大风沙，啲女人一出去咧，嗰而家戴口罩嗰阵时又搵毛巾丝巾包住，因为啲风沙系咁兜口兜面成口沙，我嗰阵时去到，而家冇啦。点解冇啊？因为佢真系 佢改紧个沙漠化，佢嗰度做做嗰啲防， 佢做咗好多嘢。虽然话雾霾可能系。中国人要污染咧，千年嘅大计，唔系雄安，系雾霾，但系佢真系做紧嘅。咁但系呢几呢一今年开始，晴天嘅日子系多咗。所以咧，如果有兴趣，自费啦，讲明，我成日都讲清楚，自费呢、个好重要啊。咁咧可以联络我哋，咁啊凑够人出嚟饮餐茶 ，OK 嘅，最紧要俾咗钱先，就买机票一齐去睇下。去一个唔嗰、个笪地方最多都系三星级酒店嘅啫，我都啱啱知道。 唔系有啲高级啲，但系我都冇必要。其实 OK 啦，我觉得。 咁、最紧要到时睇下有冇接待单位啦，即系饮饮食食啦，自费啊。同埋呢两个字好重要。 因为我哋有一班，我哋会安排好，但系咧，如果系真系，但万一人多咧，我就未必办法。 系啊，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知道咧，即系网上嘅嘢咧，咩人都有。点解讲清楚系好嘅？呢、這个玫瑰花节除了做玫瑰花，刚才我所讲的那些咧，即系饮茶之外咧，仲有几种产品嘅，系咩嚟？ 第一佢有呢个红，佢一个葡萄有个酒庄啦，OK， 佢有个酒庄啦，咁我哋都会去参观酒庄嘅，咁、那个酒庄系我哋亦都参与，我哋参与个土地改良嗰部分嘅。 系啊，其实嗰啲酒庄咧就系、玫瑰花酒，好多系冰酒嚟嘅，要雪到好冻嘅，咁咧你哋咧唔使恨，因为你哋嗰日咧冇嚟网聚食海鲜，其实阿 Bert 喺嗰日咧就攞咗几支玫瑰花嘅冰酒，雪到好冻，但系都唔够冻，我哋搵冰浸。但是有啲客，我客咧，有啲网友啦，佢都话唔够冻，点解咧？ 因为你冰酒你真系要好冰，其实应该就唔好搵冰水浸，你系搵啲冰翁住佢吓，咁样先至得噶吓。 系咪一越饮越甜嘅咧？ 唔系，嗱，两种冰酒系一种，我嗰次带埋蜜冰酒同玫瑰冰酒，玫瑰冰酒咧系冇咁冇个甜分冇咁犀利，因为冰酒嘅制成咧，其实佢喺响好冻嘅时候咧，即系当点解叫冰酒咧，就系响东北嘅地方咧。佢啲玫瑰晚黑结晒冰啊，结晒冰嘅时候咧，佢趁住嗰阵时嚟揸，即系用嗰阵时嚟浸，变咗佢嘅水分就少咗啦，水分就个糖分就多咗啦，所以冰酒咧，基本上咧，佢唔会好似我哋白酒咁样杯嘅，变咗好多人叫佢做甜品酒就咁解吓。 你有冇分担啊？ 嗰晚冇啊，因为嗰晚有一个网友非常之好饮。豪饮饮晒， 边个啊？嗰个边个？ 嗰个我唔识佢噶， 讲个形容一下先，等我记住佢。阿志唔请佢，所以自费都唔请佢。你咧唔好意思。喂，除咗呢样仲有咩嘢？ 嗱，嗰度有好多，即系我觉得好多食嘢嘅地方，梗系好多啦。 唔系，我讲玫瑰花，好似上次我见到你带咗支。有个神秘嘉宾喺隔篱又唔出声嗰、那个，佢嗰啲叫做玫瑰嘅咩精啊？ 嗰个 但玫瑰嘅单方玫瑰啊，突然间玫瑰精油啊，玫瑰精油， 但要沟嘅 嗱，唔系，其实玫瑰精油咧系成吨玫瑰花瓣咧，先至攞到一好少嘅玫瑰精油嘅，所以点解佢贵得咁交关？你保加利亚嘅玫瑰精油咧，佢系即系比黄金仲更加贵嘅啊！咁玫瑰精 黄金得唔得？ 咁你唔系你两样嘢啫嘛？你卖出嘅市场嚟讲，嗰啲更加贵咁一样啫嘛？咁当佢玫瑰精油咧，佢系其实因为佢系最精华嘅部分，咁跟住咧，佢系变咗系好多后边嘅新成嘅一啲原材料咯。 即系譬如玫瑰香薰， 嗯， 或者做乜嘢就系靠呢啲咁嘅所谓原材料，即系呢种嘅，即系 再搭配其他，根据其实有啲好专业嘅人士搭配其他，帮助你吸收咁啊。因为佢原本最浓嘅时候，单方嗰啲，佢系嗱我哋其实而家咧可以系一个 ml 咯，系卖到成千蚊都得嘅港纸。一个 ml 成千蚊，即系嗰度大概系一克多啲啦，一克多啲咁咧，其实于是乎你系比黄金更加贵嘅。 哇，犀利喎！ 不过咧，我嗰日咧，你俾神秘嘉宾闻下嘅时候咧，我都真系攞咗啲嚟闻下，哇，香好清香啊！ 就咁用唔得嘅， 唔会就咁用，唔会就咁用， 要沟噶。 其实反而咧，你因为太浓咧，其实对你皮肤唔好啊。对你皮肤唔好 嗱，而家英格兰讲啊，快活不知时日过，差唔多已经够钟啦。但系咧，我讲多几句收尾。喂，我就系想问你啦，如果真系有兴趣，我知道你唔系卖噶，你帮朋友拎出嚟嗰啲嘢唔系你嘅。我理解，你有噶，你有份，我有份啊，记得啊。如果需要呢啲嘅时候，就PM 我哋啊，睇下有冇机会，大家可以买到。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临收尾，去济南去几日？ 我哋如果我哋元宵话成班人四日到啦吓， 四日， 嗯， 哇，佢呢条飞机几耐？ 呢条飞机去大概，如果香港飞大概系两个零钟。 嗱，咁样啦，节目其实到呢度嘅，咁咧我哋咧就会再每一个礼拜有一集嘅，咁我下集咧都希望阿 Bird 又嚟啦，阿猫姐又嚟啦，除咗讲有机之外咧，我哋就开始讲 好多唔同嘅 或者唔同嘅行业。其实咧，因为我哋都系啦，即系呢度最大年纪我啦，其实猫姐系得18岁嘅啫，咁啊，咁咧但系咧经历就丰富， 听到我咁嘅笑声就知啦。 吓，咁咧就我哋认识唔同各行各业嘅人。亦都做過好多種行業先做到而家咁樣嘅，咁我哋可以不停咁對我哋喺唔同行業嘅，因為頭先有個做網頁嘅姐姐都喺度嘅，不過有事走咗先。咁我哋希望咧就係穿到好多唔同行業嘅人，等所有人都可以提供到任何嘅資訊，問我哋又得，你哋上嚟講你哋嘅資訊又得。咁你希望咧就可以咧多啲人有認識 变成我其实我觉得大肥你呢个几好，你有个好特别嘅一个 charisma。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双网啦，变成一个大家嘅一个信任组成嘅双网，呢个几好 的。所以月会咧五月份真系开嘅，等我去完济南翻嚟先，因为可能我都去，但而家我申请紧假期，因为要同公司申请假期，又要同老婆申请假期，因为我老婆冇假，因为我应承咗佢又五月头生日嘅，我应承同佢去韩国。唉，大镬啊，真系咁样，即系香港啲唔使做，但系咧我都想去嘅，咁啊睇下掂唔掂到时间啊，因为我月头忙啲，咁我都想去睇下嘅，咁啊希望啦就咁啊佢生日礼物咧，佢冇听我节目嘅，咁啊希望可以送啲玫瑰精品俾佢啦，系嘛，即系唔好成日咁行货啊，努力先。Chanel, Gucci, 啊，如果你买香茅斯俾我咧，我就更开心。我哋另类一啲，希望有。玫瑰嘅，即系代表爱情嘅，代表我对佢嘅爱喺呢一刻啫吓，下刻真系唔敢讲。讲到呢度， 第一次睇到阿大肥嘅另外一面啊，即系原来佢系咁吓， 氹女人开心系应该嘅，不过咧就唔好成日用钱嚟衡量，用多啲唔同嘅嘢。迟啲咧，阿猫姐咧会同我咧就再搵多两三个咧靓女咧，我哋讲男人女人。个题目都系讲呢一类人，不过佢哋咧就有个要求，就系话每一集头五集一定要揾个贱男人出嚟俾佢闹。咁咧就我唔知道我到呢个级数未，所以我咧就谂住填咗张方，咁啊睇下达唔达标先。咁啊呢一集讲到呢一度，拜拜， 拜拜。